大家首先来看实体联系模型，也简称一二模型。一二模型是这样认识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是由一组称作实体的基本对象以及这些对象间的联系构成的。实体是现实世界中可区别于其他对象的一个事件或一个物体，例如，每个人是一个实体，银行的账户也是一个实体。数据库中的实体是通过属性的集合来描述的，例如，客户账户号 the account number 和余额 balance 这两个属性就描述了银行的某个特定的账户。联系是指的实体间的相互关联，例如，存款者联系将一个客户和他的账户关联。同一类型的所有实体的集合，我们把它称作实体集；同一类型的所有联系的集合，称作联系集。